去空击林。 包子入侵迅速把结论告诉了媚光。 这边。 媚光也是立刻找到了方向。包子入侵依然二话不说，直接跟在后面。媚光茫然中有些寂寞。这包子入侵未免太简单了吧。大家又不认识，连问都不问自己一声就跟着自己跑了过来。媚光会纠结这个问题，重要的是他非常希望得到认可。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人，那么也不会把攻略一篇又一篇地发出去了。媚光发布了研究出的所有攻略，但是却只被人当作无聊的臆想狂，这让他很是不忿。他的攻略明明都是正确的，那些人说什么不实际，为什么不说是他们的技术达不到呢？此时带着包子入侵轻松地在哈德村里闪避着追杀，但是这个包子入侵居然也没问一下他是怎么做到的，这让媚光分外寂寞，终于忍无可忍。 你知道为什么要往这边跑吗？啊，为什么？ 包子入侵顺嘴问道。 因为对方现在距离我们大约五个坐标值的位置，我们现在斜插的这个方向身后五坐标值外的位置全部恰好被四间房屋封锁了全部的视角，如果是照你之前跑的那个方向，你冲出去大概不到十秒就会被他们看到你的行踪了。 美光开心地解释着，并期待着包子入侵的下一步发问，比如你怎么知道他们距离我们五个坐标值？ 哦， 包子入侵说。媚光的手指又错愕了，这一次是右手，抽动着点到了左键。召唤师凭空挥舞了一下魔杖，就算是完全以法术攻击为主，物理攻击渺小到忽略不计的角色，基本的普通攻击方式却也都是拥有的，只不过他们几乎不会用这种方式去攻击罢了。 哎，你刚说后面的人完全不知道我们跑去了哪里是吗？ 包子入侵忽然说。 是啊是啊，接下来我带你走的路线都会是完全让对方观察不到的事件死角，这也是之前我带你顺利甩开他们的原因。哎，但好像前面有人来啊。前面？ 媚光望去却不见有人。 我听到脚步声了，我1.5的听力。 包子入侵说。1.5的听力？媚光凌乱了。但这时果然如包子入侵所说，前方的废旧石墟背后突然转出了一个玩家。 或许只是路过的，如果是和那些人一伙的话，那么他现在会告诉那些人我们的准确位置，从那些人会选择的追击路线来看，我们现在应该杀了他。 包子入侵打断媚光，已经直接冲了上去。石墟中转出这人也果然不是什么过路客，一见包子入侵立刻手提光剑冲了上来，赫然是一名剑客。媚光无奈也只好投入战斗，一边走位一边口中念叨。 流氓和剑客都有中距离的攻击技能控制，近身需要一点时间，利用他们双方互相的换防牵制，绕到剑客侧后方再做召唤。流氓有专袭和抛杀两个中距离技能，冷却交叉使用可以牵制10秒，以我的移动速度只能从10点方向才有可能完成走位。虽然距离剑客有些过近，不过那里有一片废墙，正好可以阻挡剑客的拔刀斩，所以说起来不算是进了他的攻击范围，然后跳过废墙就可以到达剑客身后，先召唤雷精灵，攻击的僵直效果可以配合到流氓。 喂，你念叨什么呢？ 包子入侵听到媚光这边嘴里嘀咕着什么，但语速太快却是一个字都没有听到，于是一边问着一边已经正面冲上，手抄一块板砖就飞了过去。 靠，板砖怎么就这样浪费了？ 媚光看到这一幕立刻结束了他的计划，开口大叫。 不然呢？ 包子入侵和他答了个话， 趁着对方闪避板砖已经抢进身去。这剑客却也不入，让过板砖后挥剑就是一个拔刀斩。包子入侵就地一滚，从剑光下滚了过去，正好到了剑客身前，抬手一记勾拳。剑客倒跳闪过，挥剑直击，便是一个连突刺。这个五级的剑客技能，这位兄台显然是一直有在上面花费技能点。此时33级已经是十阶的连突刺，不再是一阶时的二剑连击，而是四阶。瞬间，四道剑光直刺到了包子入侵面前，伴随着四道剑光的是包子入侵的连续后跳。剑尖就像影子一般在他面前晃动，却始终是插着分毫。就这当劲儿，包子入侵扬手一挥，一个抛沙扔了出去。抛沙属于法术攻击，剑客的格挡也是无效。不过老手经验丰富，抛沙的伤害吃了一下还是经受得起的，关键是不要被失明了。这剑客没有去躲着抛沙，而是把视角转向了一边，同时加紧攻击。脑袋视角转向一边，三段斩却依然是朝着包子入侵的这个方向来的。单凭这一手操作，已经可见这剑客不俗的实力。媚光推断双方十秒内不会发生近身接触战，结果包子入侵用了一个板砖，一个拳滚，就直接抢到了对手身前。美光还在继续他的原定计划，却不料偷偷绕行的时候，因为包子入侵的抛沙，剑客脑袋突然转到了他这个方向，把他看了个彻底。美光正慌乱的，就见那剑客的剑招却依然是指向了包子入侵，但包子入侵却已经利用剑客为躲抛沙致盲扭开视角的一瞬，猥琐的走位到了剑客的侧翼。此时剑客三段斩划过，招式还没出过，包子入侵举手一爪擒去，竟然在剑客三段斩高速走位的过程中，一个锁喉卡到了剑客脖颈，直接推到了墙上。吸袭、耳光、毒针，包子入侵也不去理会剑客的挣扎，抓住锁喉中对手防御下降的机会，快速把几个攻击技能都送了上去。双方以血换血，但显然是包子入侵便宜占得多。锁喉结束，剑客翻剑就是一个上挑，包子入侵却又是飘到了他身侧。冷却已好的板砖这次再没飞出手，准确拍到了剑客的脑后。剑客眩晕，包子入侵悠闲地给武器涂毒，等了等技能冷却，跟着又是一轮连续技的输出。剑客此时身后就是废墙，无法后跳闪避，左右的横向移动作用不大，前冲包子入侵却会牺牲生命将他拦下。不大一会儿，包子入侵在自己损失一半生命的情况下，硬生生将这名剑客锤扁在了墙上。剑客生命耗尽，软绵绵地倒了下去。包子入侵转视角再看，媚光在那破墙后面蹦蹦跳跳的，一次又一次的撞着墙。 哎，老兄，你干啥？你要强奸那堵墙吗？ 包子入侵问。媚光郁闷不已啊，他只是想跳过这堵墙而已，只是这堵墙稍有些高，以他的跳跃力来说，得掌握好距离和最高点，到时机才能跳过去。结果他在这儿试了一次又一次，不知不觉那边剑客都已经被包子入侵锤死了，他这连墙都没跳过去。 快跑，他们来了！ 锤死剑客的功夫，那些追兵终于是出现在了视野内，看到包子入侵已经高速杀了过来。媚光也不敢再和墙斗了，飞速绕了出来。 往哪儿跑？ 包子入侵问道。 这边吗？ 看了看追兵的来向后，媚光依然在头前领跑去了。只不过这一次 心里却已经没有那么多的得意了。 哎，你品味好奇怪啊，你什么星座的？ 结果这一次却是包子入侵主动发问了。空之林，叶修告知大家碰面的地方，此时的他也正让君莫笑朝这边赶去，但是君莫笑身后的追兵却还没有完全摆脱掉，虽然可以使用切换移动方式的技巧来和追兵保持距离，但这种方式却无法彻底的摆脱干净，想逃离追兵的视野，那势必需要大范围的移动，那就必须经过练级区域，那些地方满地都是大公会的玩家，根本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这种法子如果有效，苏沐橙和乔一凡也不用那么辛苦了。这技巧他们当然也会，事实上这就是如何充分利用耐力的技巧，是每个职业选手都需要掌握的基本功。苏沐橙和乔一凡没有用，正是因为知道这没用。眼下想摆脱这些人多势众，而且不知哪里的某个玩家就是对方眼线的情况，只能是利用追兵的视线死角来做文章。苏沐橙和乔一凡是这样做的，包子入侵在媚光的帮助下也同样是这样做的，叶修追求的也是这样的思路，只不过这一路跑来却是惨遭垃圾化的攻击。 PK 快到零点的时候，黄少天的刘牧居然上线，又开始骚扰叶修去和他到竞技场一较高下。 忙着呢， 叶修果断回道。 你就不能晚点打副本啊？ 黄少天说。 你知道我要打副本，怎么不早点来？早点来你在吗？你在吗？你在吗？ 黄少天回道。 今天不在，明天吧。 叶修一想，今天自己是去看媚光的傻瓜攻略来着，白天晚上的确是一直没在，11:30了才上线。 你说的啊？ 嗯， 说话算数啊。 嗯， 好吧。 黄少天说完这句总算安静了。大神们都是手速惊人，叶修一边聊天一边让君莫笑继续狂奔，速度居然没怎么耽搁。但安静跑了没几分钟，突然又有消息，记挂着苏沐橙他们个人的情况，叶修不可能对消息视而不见，结果翻开一看，又是黄少天的刘牧。 PK 没等叶修回复呢，新一条消息跟在了下面， 明天已经到了。 这句话后面还跟了一个嚣张的得意表情。叶修一看这条消息的时间，0:01:08，无语了。 快点，说好的明天，现在就是了。 黄少天消息连续记不断。 你来空之林？ 叶修回道。 去那儿干嘛？啰嗦，来了就知道了。 空之林一片静悄悄，黄少天的刘牧过来这边四下里转了一圈，只看到两个任务的玩家在完成了任务后欢天喜地地离开了，却根本没见君莫笑的身影。 我到了，你在哪儿？ 黄少天消息过去。 马上。跑这儿来干啥？ 黄少天问。 PK。 靠，我是说用大号。 黄少天叫道。 不是竞技场，是真正的野外 PK。你比我高这4级呢，你好意思吗？我怕你不好意思，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好意思，我为什么不好意思？你好意思就行。喂，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这条消息刚刚发完，黄少天的刘牧又从林子里穿出，走到了这边。就见前方君莫笑快快慢慢，用的正是他们职业选手惯用的耐力运用技巧，朝着他这边奔了过来。黄少天让刘牧迎了上去，正准备说点什么，却立刻看到君莫笑身后不远处滚滚而起的尘土。说实话， 这样的场面黄少天已经很久没看到过了。职业比赛里最多也就是五对五的团队赛，那哪里掀得起这么大的尘土啊？这么声势浩大的团队必须网游里才看得到。 你这是闹啥呢？ 君莫笑到了跟前，黄少天连忙上去问道， 你不是要 PK 吗？上吧英雄。开什么玩笑啊，哥什么身份啊，欺负一般玩家。你不说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吗？靠，我说的不是这个。 黄少天郁闷的。他用明天套了人一次，结果人马上反过来用不好意思把他给套了。 哟，人还真不少呢，你到底干什么了？ 黄少天也是看着追兵越来越近，少说也得有二三十人，为了追一个人弄这么大排场也算难得一见了。 刷副本记录。 黄少天一怔，随后也立刻明白怎么回事，大笑， 哈哈，该让你再嚣张，让你再不要脸面，你什么身份啊，和新区玩家抢副本记录，你真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也就一玩家，抢记录是应该的。倒是你啊，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阵势了吧，怕不怕？ 切，我怎么会和普通玩家动手啊，我得和你保持距离。 黄少天说着，真让他的刘牧和君莫笑拉开了一段，而大堆的玩家角色卷着尘土终于也是冲进了这片林子。 有个人， 不少人立刻注意到了黄少天的刘牧。这支追杀君莫笑的队伍里倒也有个会长级别的人物，孤隐，轮回公会的时区会长孤隐。上次拉拢君莫笑失败，尤其是被对方用 Country C 和 Country V 来打发，让他于公于私都对君莫笑充分的感到不爽。此次工会联合他是比较积极参与的一个，尤其是听到君莫笑队伍玩家到处上线的消息后，他没有选择就近原则，而是带着部下专门追杀君莫笑来了。不得不说，这当中私怨的成分还是比较大的。众玩家因为刘牧的出现惊叫着，看来倒是轮回的玩家比较镇定，他们有会长，有主心骨在这里，等候会长拿主意就是了。 刘牧， 孤影看着这角色的 ID 念叨了一下，忽然觉得有点熟悉， 是和君莫笑一起刷买骨之地的那个。 忽然人群里有人叫了出来， 哦， 所有人恍然，有的还又翻开副本榜单查看了一下， 是君莫笑一伙的，不要客气。 孤影这边果断下令了，其他玩家听不听他的也顾不上，总之他轮回公会的玩家一听会长发话，立刻毫不犹豫地冲上，这一有人带了头，其他人也是一拥而上，好说三十来号人居然一股脑的齐朝黄少天的刘牧冲去。 靠，搞什么？ 黄少天大惊，自己怎么会如此群嘲吸引仇恨呢？一边惊叫了一声，连忙让刘牧朝着空枝树林里钻了去。 两个都不要放跑了， 孤隐大叫着。部下听指示自不必说，其他各工会玩家也有部分响应的，一堆人乱哄哄的成了两伙，有的追向了黄少天的刘牧，有的朝着君莫笑奔了过去。叶修的反应和黄少天如出一辙，也是立刻让君莫笑反身进了树林，刘牧就跑在他身边不远，此时却是已经领会到是怎么回事，大感不忿，话唠雄风开始闪现，喋喋不休埋怨个不停，叶修却好像没听见一样，完全不做理会。